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有一点觉得有一点特别，对不对？上一次来的时候，10月8号师母有来哦，对吗？但今天没看见她，对不对？我谢谢你们祷告，我知道你们都知道了，她现在已经在耶稣那里了。呀，我们没想到的，我们也。我想，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旨意非同我们的旨意。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适应。我们在一起已经54年的时间，除了有一个月我去军队受训，其他没有离开过他3个礼拜，一直见面。我以为他可以一直陪着我，还可以再多走几年，但是我知道他很累了。他很累了，他的信心是比我强，比我强。自从一信耶稣，他就决定可以为主舍弃一切，甚至连命舍去，他都愿意。他是存着这个信心来走完他人生的道路。我觉得他很伟大，很伟大，比我伟大，比我有信心。他终于走完他人生的路程。我相信他在天上也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况，也在那里会为我祷告，也为弟兄姐妹祷告。也看见了很多过去带领他的这些宣教士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他自己的亲弟弟，他自己所认识的这些人。这是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一个信心。今天早晨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意思就是说一直都存在的，很多东西都会过去的，但是常常存在的有三样的宝贝，有三样的宝贝，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在神里面的盼望，还有我们对神的那种真爱。这个是三个题目，我今天就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对神的信心。有一个，所以说如今长存的三样宝贝，我们对神的信仰，我们对神的盼望，我们对神的真爱。我们今天就谈这个信心。我们特别信心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题目可以讲，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谈我们到底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子的来相信我们的神。这一点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信错了，那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在宗教信仰上，他对他们的神根本就迷迷糊糊的，人家这么拜他也跟着拜，他不知道他所拜的是什么。那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哪一位，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信心来对我们的神来相信的，到底我们信什么，我们怎么样子信，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今天想用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早期的这一些教父们，他们对圣经里面经过多方的研究，然后汇集到全球这一些爱主的这一些属灵的领袖们，他们写下了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信心。如果离了这一切，那就不是真的信耶稣，这很重要。所以使徒信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神是怎么样子的信，到底怎么信。 今天使徒信经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我们台北的教会也是每礼拜天都要念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我知道这个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啊，他们都很多的教会，他们都要在聚会前后都要读这个使徒信经。好，我们就来读一下，到底我们的信是不是这个信？如果我们对神的信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信错了，我们就信错了。好，第一个，我信上帝，就是或者是有的神版就说我信神。那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就是他是全能的父，他是创造天地的主，这是我们对神知道他是创造万有的主。然后我信主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我们怎么信？我们信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道成肉身。这个信仰是很重要，任何一个所谓的读圣经但是不相信耶稣是有肉身由童女所生的，那个都是异端。虽然是用圣经，但是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那个就是一个异端。必须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而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然后他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他被钉十字架，他受死，他埋葬，他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的主就是为着我们来受苦，为着我们而复活，然后他又四十天向门徒们显现之后他就升天，就是相信耶稣现在已经在天上。我相信师母已经看见耶稣了，在那里亲眼看见他，这是很荣美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看见的耶稣，很多人还是在儿童时候的看见耶稣好像是一个老好人啊，背着一个羊在走，现在他不是这个样子，他在天上是个非常荣耀的，腰束金带，带着金冠冕，这个整个形状就是使徒，就是启示录第一章所描写的非常荣美的主耶稣。我相信在天上你会看见我们主的荣美啊，他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昼夜为我们祷告，是我们信仰。而且我们相信他将来还会从天降来，第二次降临要审判活人死人，这是我们的信仰。然后接着我信圣灵，我们必须是信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他是完全合一的啊！就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我信这个教会啊！我信圣徒相通，圣徒之间彼此要有交谈的，不是闭门啊，自己自立门户，然后跟别的教会没有来往。我们圣徒们是无论在哪里，全球的圣徒们，我们只在耶稣基督的家庭里面，我们彼此有交通的。然后我们相信我们的罪可以因耶稣的血，我们接受他悔改而得到赦免，然后我信我的身体会复活，感谢神。如果我们身体不会复活，我们真的是活到老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你那个老旧的身体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一复活就有新的身体。我也相信师母在天上，她现在33岁的样子，跟我们现在所想象她的白头发完全不一样，她现在已经是黑发，黑发漂亮的不得了啊，就是身体一点也不会胖也不会瘦，正好而且充满喜乐，这在天上的情况就是如此，将来你我都会这样子的啊！我信永生，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阿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主要信仰，这些其实很简短的宣告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对我们的神有这样子的相信。好，我们对神的简单的信仰的告白，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所说的，我们是相信一位神，这位神他就是众人的父，他是众人的父，第一个超乎众人之上，就知道父神，父神阿爸父神， 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就讲到主耶稣，他在众人之中，冠乎众人之中，然后他也住在众人之内，就是圣灵。所以这一节圣经非常清楚讲到，我们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这样非常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相信父神是因着爱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为了要来拯救我们世人。所以神的爱是非常非常的伟大。使徒约翰就讲到说，神就是爱，而爱是从神来的。我们人之间会有爱，所有活物之间，他们对自己的子女会有那种的爱，都是神给的，很奇妙的。你再凶暴的这种野兽也好，他生下来那个小宝贝，他的孩子，他都是宝贝的不得了。那个熊猫那么大，对不对？他生下来的熊猫没有我的拳头那么大，但是这个妈妈就会保护这个小小的这个他的小熊猫，他就知道这个是他的孩子，一直保护他，保护他，保护他顺的，甚至他可以跟其他的动物拼命，为了要保护他的孩子。这个就是爱，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神来的，很奇妙的，神就是爱。所以叫一切相信他儿子的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的父神他要为着他的这个独生儿子将来预备一个心腹，教会在从神的眼光来看就好像是基督的心腹一样。他不要他的儿子，独生儿子一个人好像有一点孤单，对不对？虽然是有父亲在那里，有圣灵同在，但是一个人总是孤单。他还喜欢为他的儿子产生众子出来，我们这些人都成为神的众儿女，不管是男的女的，我们都是基督的。这用心腹来形容，不是说真正就是他的妻子，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用心腹来描写心腹跟新郎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是一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隔开的那种关系。然后我们必须是相信耶稣，他就是神的独生儿子，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再没有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人的名使我们可以得救，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所告诉我们的。在教会在初期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在那个大概是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逼迫。那个时候基督徒为着要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逃到地洞里面，逃到山里面，常常躲起来。但是他们基督徒之间，他们有一个记号，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里面有写几个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在里头，有的时候是画成一条鱼，用那个字画一条鱼，有的时候你们在汽车上看见人家有一条鱼上面有几个字，就是这个几个希腊字啊。这几个希腊字里面的这个在希腊文就是鱼，它鱼，但是一般的人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它的每一个字母都有它的意思的。它每一个字母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救主，就宣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基督徒说很勇敢的做见证，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能够在公开的承认我的名，将来我在天父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也会承认他们。所以我们公开承认主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在车子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谈到有的人对神的信仰坚持到一个地步，就是把自己的命都完全愿意舍弃。我们就早上我们几个人一起谈到，在非洲有一就几年前，就最近的事哈，几年前，他们在一个回教的村子里面，逼迫基督徒很厉害。当时我们的朋友，这个罗伦贝克、海迪贝克他们的 group 里面有一个牧师就到那个回教的村子里面去传福音， 被他们回教徒抓起来，抓起来，然后就在这些教会的同工们面前，包括他们村子里面的这些回教徒，他们聚在广场里面，要公开的羞辱基督徒，公开的要把这个牧师把他整死。就在他们眼睁睁的情况下，问那个当地的黑人牧师说：“你还要不要来传福音？”他说：“要。”那这我就说：“你承认你是要信耶稣，还是不要信？”他说：“我要信耶稣。”好，他说：“你要，就把他的舌头用刀子割掉，舌头伸出来，刀子割掉。”然后说：“你还要不要看圣经？”他要，好，把他眼睛两个挖掉，然后把他身上的手也切掉，然后就这样子把他整死，整死，这一个牧师就这样被杀。这当时我们的朋友罗伦在他看的时候，他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他一下子整个人就好像没办法活下去了。这是我的同工，我把他们栽培成为牧师，现在他把我的栽培的牧师把他们这样子惨死的把他杀害掉，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于是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忧郁症。两年的时间，他几乎很难能够安宁，非常的痛苦。后来也到了德国去休养一段时间，最后神医治他。这个后来他们这个政府就把这个谋害他的这个回教徒，就把他用法律来审判他，因为这个还是违法的，他这样做是违法的。所以他们在审判他的时候啊，特别要这个召集他们所有乡村的人，要包括这些传道人牧师们也一起来，然后问他们家里的人说，这个杀害这个牧师的这个人，请问你们家人，你们要怎么处置他？我们把他抓到，你们要怎么处置他？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家人就回答说：“我们原谅这个杀害他们的人，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你们村子里面的人。”一下子，3000人，整个村子的人全部说：“我们也要信你们的耶稣，你们的耶稣有爱，这个爱就是一个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力量，神的爱就是最大的力量。今天我们要折服任何的不法的人，不是以恶报恶，不是以牙还牙，不是以眼还眼，乃是以爱报这种冤仇，我们用爱去宽容他们。”这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的父。他因为爱世人，知道我们世人已经跟从黑暗的权势，跟从魔鬼已经那么几千年来了，时候已经到了，到日子满足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独生儿子从天上降到地上来。这个就是神的爱，我们要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父已经这样爱我们了，我们这个信心要建立在这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信心。感谢主，因着爱，那3000人得救。今天我们听见很多这样轰轰烈烈的殉道者的一些故事，在早期在罗马的这个斗兽场里面，我到过斗兽场好几次，现在斗兽场里面放了很多十字架，很多很大的十字架，你看见以后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斗兽场里面有多少的基督徒被狮子咬死的，被火烧死的，他们都是因着信仰不可能否认耶稣，死在那个斗兽场，最后埋在这个罗马城外有50万人，包括孩子们。如果你们到罗马一定要去看这个地下坟场，就见证了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是不顾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接下来，我们相信，是这样吗？ 哦，对，好。好，我们相信圣灵住在圣徒里面，并赐下诸般的恩赐和能力给圣徒，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信仰。今天很可惜，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他们说我们相信圣经，但是他就说圣灵的工作已经做好了，现在就不太对圣灵方面的恩赐或者能力或者神迹其实就不太信。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基督徒如果我们信父神，信耶稣基督，但是不相信圣灵现在还会把能力给我们，那我们今天福音怎么传？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传福音是完全靠自己的知识头脑去传福音，那个不会折服人，只有圣灵的能力会折服人。因为圣灵使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一个基督徒若没有真正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的话，是很难信主的。就是他信主的话也是马马虎虎的相信，一定要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悔改，然后接受耶稣。然后常常我们心里面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马上就悔改，就承认主啊，我又做错事了，我又得罪你了，求主赦免我。我们常常有一个悔改的生活，这是基督徒一个正常的生活，这样子让我们的能力不会减少，一直在我们里面。人非是按照这个顺序吗？对吗？好，啊，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我们中文翻得有一点问题，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讲到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看英文就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是没有办法让神喜欢的。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他是，必须相信不是有神，因为我们当然是有神，我们必须相信神就是那一位，他的名字叫做 He is， 叫做我是，我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有一个地方说到，我们中文翻译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自己有永远有的，他不是被造的。所有除神之外所有一切宇宙万有都是被造的，都是我们的神造的，只有他不是被造的，他是自有永有的。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他是那样奇妙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必须相信神就是那个他是什么？他是一切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什么？他是医治，他是可以形容的上百次以上的他是。而且我们要相信他会赏赐那持续寻求他的人。但英文是有这个持续寻求他的意思，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所以我们要相信当你在那里持续的在那里相信他的时候，他一定会赐给你，赐给你 你所寻求的，如果合乎他的旨意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困难，就像这一次师母跌倒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第一个第二天早晨一下子全部到了，然后我们大家当然都相信透过祷告要让他好起来，像他过去十三次一样，他过去经过十三次的那么大的手术，每一次神都医治他，所以我们也相信说这一次神也会医治他。然后我就发出信，代祷信，请世界各地认识我们的人，认识师母的人，请大家一起为师母祷告。祷告的时候大家都很用信心祷告，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医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判断他的脑子已经损伤得很厉害，我们医院没有任何的医学可以帮助他，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什么时候要让他把这个人工呼吸的东西拿掉？我们商量以后，我们说再给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还要再祷告， 继续祷告。我们当然是希望有神迹发生。那在那一个礼拜里面，无论按手，无论抹油，什么我们都做了，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到了两三天前，医生说你们决定怎么样。他说如果你们用机器让他呼吸，他的心脏很强，他还可以继续呼吸，用机器帮助他。但是他是一个植物人，你们要他这样吗？我们说我们不要他这样子受苦，我们也不要我们家人因着这样子耽误我们很多的事。我相信师母自己也不要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两个人还活着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一起讲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服侍主的工作做完的时候，我们不要卧病在床，我们希望嘣心脏一停掉，我们就见耶稣。这是我们是希望这样子啊。甚至我知道他非常关心神的工作，在他96年那个时候，他脑瘤开刀的时候，身体非常非常的软弱。那时候大家都以为他活不了，他才55岁。但是他还是把教会放在第一。那时候我是全职服侍，他告诉我教会的事情你一点不能耽误，祷告会、探访弟兄姐妹有事你照样要去做，我自己你不要管我，我在家里神会照顾我。他就坐在客厅的那个椅子上坐了一年，他那个椅子他坐了一年，就看着后面的燕子的那个树，他就这样子。他说你去服侍，只有一次他已经是血压高到236，高血压到236，低血压到160，他严重的脱水。我不知道他严重脱水那么厉害。他那一次我要到洛杉矶跟牧者们有一个开会，他很难得就是一次邀请我，他说 Steven 今天可以不可以你不要去开会，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很不一样，好像就要走。我说好，我不去开会，我说我赶快把你送到医院去。他觉得很不舒服。我知道那个时候如果那一天我去开会回来，他准已经是在肠穿，已经是断气，真的是这么严重。我不知道那个是那么严重。后来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他把他救活过来。所以有两三次是这样子的严重的脱水啊。但后来他还是以神的事为重。我知道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安息礼拜，还没有做，我们上礼拜四前两三天才把他火化，我们骨灰还留在 Rose Hill 还没有埋葬啊，我们等到29号才埋葬。我知道如果我这个时候我礼拜天我就不服侍，然后待在家里在那里流泪擦擦眼泪，他一定很不开心。神的工作要紧，我已经在耶稣那里了，你何必这样子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好好的去服侍。所以我相信他也愿意知道我的心跟他的心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以服侍主为当优先，比什么事情都重要。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他不会说把我留住，他一定说你去服侍主比较要紧。所以他的信心对主真的是摆上他的全人全心啊，他死也都愿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服侍主。我觉得他的这个信心是可以鼓励我们众人，我们对神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就信到底，无论任何的艰难、任何的反对，甚至头被砍下来，我还是信耶稣。这就是古代殉道者的圣徒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如果是用这样子的信心来信主，神一定会赏赐我们。所以我相信师母已经，神已经把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赏给他。我们世界上充满了许多错误的这种异教的信仰，或者是异端的信仰，还有各类的这种不正确的这个物质思想的这种的信仰， 但是我们所拥有的从神而来的真正的信心，就是很执着的真信心，这个是很重要啊。我们会对神有真正的一个委身，这个委身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动力，让我们不懒惰，让我们不会贪图今生的这些吃喝玩乐，这种物质的享受，或者是名声，或者是地位，或者是什么世界上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就是金钱、财富、名声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你想想看，当一个人的气一完的时候，所有的衣服都没有用处。我们两个礼拜前，我的女儿来把妈妈的100多件衣服全部收集起来。其实很多衣服她根本没有穿，这是人家送给她的漂亮的围巾，大概有几十条。哦，鞋子好几双，5、6双全新还没穿过。袜子大概几十双的袜子她都没有穿，她喜欢穿就是那2、3双。衣服很多件，她就穿那3件，其他东西她都不管她。啊，这些东西做什么？你走了以后，这些一点都跟你都没关系，而且我也不喜欢再看到这些东西。马上我就把它清光了，我两个女儿就把它清光了，鞋子也都清光了。我知道她在天上不需要穿这个，天上有更柔美的白色的细麻衣，漂亮的不得了，闪闪发光，又有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听见很多在教会卧底的这些异教徒，他们想要抓到基督教的毛病，但最终他们抓不到，最终抓不到。我还记得 Samuel Dottorium， 他有一次在埃及的时候，他正在讲台上，忽然间后面跑来6个军人，埃及的军人，每一个人都拿一支枪，从底下瞄准讲台。但 Samuel Dottorium 就说：“他说，你们这几个军人，我知道你们今天要来杀我。他说好，没有关系，你给我几分钟讲几句话，然后你们开枪把我打死。”很勇敢，谁没倒头呢？他就这样告诉他们，然后他就告诉他们，好像是5点，但是我记不得这5点的内容。其中有一点就是说，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我今天站在这里讲神的话，你们打死一个无辜，而且没有犯你们国家法律的人，他在埃及，你们把我打死的话，这个血留在你们这个国家，这个血将来会讨你们的这所犯的罪。然后他讲了6点，讲完以后，这6个人把枪放下来，当时全部说我们也要信耶稣。埃及的军人，他在埃及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这是一个真信心。这个就是真信心，我们持守对主的信心，往往是要付上很多的逼迫的代价，被人家嘲笑，甚至保罗说都吃不得食，他连吃都会觉得挨饿，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要冒险的，要冒险，这个基督徒就这样子。我们在旧约时代里面的亚伯拉罕，旧约时代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那时候没有圣经啊，圣经是摩西才开始写啊，或者是耶伯记写的更早，但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听见神讲话，他就信了，神说出来啊，他就出来了，离开家，放弃自己的家园了。那时候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这个亚伯拉罕他们的家族是很有钱的，是在拜偶像的家庭里面，但是神向他说话显现的时候，他就听见神的声音，他就不顾一切，就带着他的妻子，然后带着他家里的仆人，然后也把他侄儿就这样带走。圣经说他要去哪里他根本不知道，要走哪一条路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凭信心成为我们信心之父。了不起，了不起。摩西了不起，80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把你的鞋子脱下来，你所站的地方是个圣地。摩西把鞋子脱下来，神说摩西，摩西，你到埃及去见法老王，告诉他说让我的百姓出来在旷野侍奉我。 摩西说，我是谁？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我现在已经没有口才了，已经80岁了。神说，我呼召你，你说你不会讲话，我叫你哥哥帮助你。所以把亚伦跟摩西他就差赴去了，哪个牧羊人的帐，到了王宫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没有任何一个将领能够阻止摩西走到法老面前去。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一个牧羊人穿着牧羊人的衣服可以走到皇宫里面跟这个埃及的法老讲话，而且10次奉耶和华的名告诉法老，你要让我的百姓走。最后法老连儿子都死了，因为他没有听从摩西的话。所以摩西的信心也是用生命冒险，在旷野40年也遭到很多自己的百姓们的捶弃，百姓们的甚至要拿石头要把他打死，但是摩西总是伏在地上，相信神所讲的话绝对不会改变。约瑟也是一样，他为了相信，他被卖，对他的兄弟来最后见他，他也不报仇，还是用爱去包容他们。但以理可以放在狮子洞里面，宁可被狮子咬死，他也不会去拜那些尼布加尼撒的这些金像。这些都是信心的一个好榜样。历史历代许许多多的宣道者，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当笑话。我们的生命就是很简短，在世上80-90年，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岁，我的亲家活到103岁，但是他要走以前，今年1月他要走以前，他自己知道，他说，请把最好的衣服拿来给我穿，我现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他说，我大概要离开了。然后他手里面做一个祷告的姿势，嘣，他的气就走了，死得好漂亮。他是一个基督徒，是我的二女婿的爸爸，103岁，一辈子打太极拳，从他年轻打到102岁还在打，身体非常非常棒。他也知道他要走了，他说给我洗个澡，换好衣服，然后手这样子就走了。基督徒说走真是好荣美，对吧？好荣美，这个就是信心。撒旦最恨我们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你知道吗？今天仇敌最怕我们对神有信心，因为当我们对神 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怕死。他会尽全力来打击我们的信心，他用科学，用错误的教义，用新闻的媒体，用金钱，用物质，用名声，用地位，用疾病，用杀害，用逼迫，要摧毁我们对主的信心。那这些每一个都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兵器。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落在这种的仇敌的那种的这个残酷的这个计谋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为我们的信心在那里祷告。提摩太前书6:10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最小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跟万恶之根落在那个根里面。说到钱，我想没有人说不要钱的，对不对？但是有人是专门去找钱，只要有钱，有钱的地方不管用什么手段拿到就好。如果我们的心是以贪爱金钱为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目的的话，那我们会落在那个网罗里面。他是说万恶之根，那所有你的恶事你都可以做，因为你贪爱钱财。所以这里警戒我们，对钱财我们要看得淡一点，有吃有喝就当知足了。 还有提摩太前书这里告诉我们，你看有人贪爱钱财会 离开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所以是有基督徒为了贪爱钱财最后就走到世界道路上去，不要 不做基督徒了，不要做牧师了。我们碰到有一个基督徒牧师，他觉得做牧师太辛苦了，他就跟他妻子说，我不要做牧师了，我们去开店吧，开好像是素食店，结果做来做去把身体做垮了，最后呢那个癌症到床上，他的身体已经瘦到皮包骨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说哇，这个下场好可怕，怎么一个人会变成这整个身体就变成皮包骨，而且就僵成这个样子，因为放弃了神的呼召，神要他做牧师，他说太辛苦了，做牧师太辛苦了。那弟兄姐妹要多爱你们的牧者，做牧师不容易的，多爱他们一点。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定会有人离开真道，还是讲这真信主的基督徒嘞，他离开了真道，为什么？ 去跟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今天有很多这种不正确的教导，对神的信仰，刚才我们 所看的这个使徒信经，对这个信仰上弯出去的，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够跟从那些道理，所以要守住我们的信心。什么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事？到底是你能归主很重要，还是一并赶鬼还重要，还是到处去建立很多教会很重要？大家想一想，好像我们看起来都很重要，对不对？你能归主当然就重要啊，一并赶鬼很重要，因为很多人有病啊，很多人被鬼附啊，对不对？建立许多教会不是很好吗？还是守住我们对主的信心才是重要。如果跟守住我们的信心一比较起来，那守住信心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三样都很重要，但是最大的是爱。如果你没有信，你就不会有望，这是信是最第一个需要有的。人没有信心你怎么会有盼望？你没有盼望你怎么会去爱人？不可能的吧。所以是有顺序的，是信、望、爱，这个顺序是要对的。所以信是最重要，第一个是要有信。好，保罗要见主面前的时候，他跟提摩太怎么讲？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到底打什么仗？其实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说，他打信心的仗。信心是要 fight the good fight， 要用。我已经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就讲到受苦的路。保罗一生所走的路都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个道路，宣教士们的道路，传道人的道路也不好走的，一辈子要走到底，要走完这条路不好走。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守信的道，这个道字我们中文是翻成道，但是英文是说信心。 I have kept the faith， 我已经守住了信心，我已经守信的道，就我已经守住了我的信心，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主耶稣怎么样子在父神的面前为彼得祷告呢？ 当耶稣被捉拿的那一天，彼得在跌倒之前，我们都是希望主啊，你斥责撒旦，斥责魔鬼，不准他们 来逼迫我们。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祷告说，撒旦你不可以去对待我的彼得，他是我的大门徒，头号门徒，他是带头走，你不准接近他。没有，主耶稣没有这样子为彼得祷告。主耶稣 是没有斥责撒旦离开彼得，他乃是为彼得祷告，希望他能够坚持信仰到底。好，这是彼得，耶稣为彼得祷告。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了。”耶稣为彼得、为门徒、为彼得祈求了，没有叫撒旦不能接近彼得，没有。他怎么为他祷告？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让他仍然能够坚持他的信心。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耶稣所强调的不是让仇敌 不临近我们，不是让逼迫离开我们，乃是说当我们碰到逼迫、碰到危险的时候，让我们有信心可以面对他，可以经过他。这个才是 主耶稣真正的心意。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难很难理解。我们常常都是说啊，叫我不进一件试探啊，这个不一件试探是对的。但是呢，当我们有这些困难必须要走的时候呢，因为耶稣自己也是走这条十字架道路，所以耶稣所走的道路，耶稣说你们若是跟我一同受苦，将来也要跟我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受苦要得荣耀，这是一条正路。我们没有别的简单的路去得荣耀，但是不受苦，不受逼迫，我们得奖赏，哪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所以这个必须是你在主里面，你所种的什么就收什么。所以主对我们的要求，借着他的肉身的兄弟犹大，在犹大书里面第三节、二十节、二十一节说，要为真道，真道在原文是说要为你的信心，要为你的信仰，要竭力的争辩。我们对信心是不能妥协的，要在至圣的真道，就是信仰，在原文都是说 the most holy faith， 就最圣洁的信心上来造就自己。怎么样子呢？就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还不会在圣灵里面祷告的，你的信心就很不容易坚定。因为这个要透过在圣灵里的祷告，让你的信心可以坚固起来。这是我常常强调基督徒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让你的信心可以真正的被建立起来，不怕死的信心。然后我们最后我们站起来，来再宣读一下使徒行经，宣读我们的信仰，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圣灵既拿公之教会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跟信心有关系的。唱完以后，我们要请这个上海的来的这个萨拉牧师给你们一些服事。萨拉牧师他们两位跟方牧师，他们都有先知启示方面的这种特别的恩赐。你们的身体的状况，你们的面前的难处，有什么事情他会为你们祷告。所以我们先唱这首诗歌，唱完以后我们要有一点这个服侍的时间。 我站我这山别 宣称我们对神的信心，请坐。